喜马拉雅出品，心灵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古风多人有声剧《帝皇叔》。 嘉宁帝眼瞳紧紧一缩，露出一抹冷厉来，朝帝子元望去：“ 你此话是何意？太祖御旨，已经故去十八载的先帝，还能把这天下留给帝室不成？” 帝子元缓缓起身，抽出袖中卷轴，印着太祖御旨的圣旨在两人面前展开：“ 陛下，太祖元年，先帝曾下过一道圣旨，圣旨中言，忠王和靖安侯同享储君之位。陛下记性好，想必没有忘记此事。” 当年的忠王就是如今的嘉宁帝，当年太祖这道圣旨颁下后，曾令满朝哗然。帝永宁请辞数次，但直至太祖驾崩，这道圣旨始终未从帝家收回。嘉宁帝面色微变，左手在玉椅上摩挲而过，藏住眼底的惊涛骇浪。 直到先帝驾崩，这道圣旨都未被废除。陛下，帝家靖安侯想储君之位，乃太祖旨意。如今帝家仍在，帝家的靖安侯君亦在。臣若请陛下允先帝之旨，不知是否还算是篡权取国，冒天下之大不韪。 嘉宁帝有一瞬间的恍神，这样的帝子元和当年在昭和殿对着太祖质问的他何等相似。 我乃大靖嫡子，名正言顺的大统继承人，缘何我不能登天下之位，掌大靖的乾坤？ 十八年前，太祖一言未语，只三个月后，在其弥留之际，将传位圣旨和传国玉玺一并交到他手上。 从此，大靖朝臣百姓一并托付你手。朕大限将至，指望你无愧于大靖天下和韩氏列祖。百年之后，尚有面目来见朕。 如此重托，如此重嘱，数十年前他意气风发，只觉天下尽握。数十年后，嘉宁帝早已不知他可还有面目去见九泉之下殷殷嘱托的先帝。不只是太祖遗旨，帝子元扬手的瞬间，他纸上碧绿的通天玺亦跃入了嘉宁帝眼中。帝家之权已经传承，嘉宁帝心底重重叹息一声，面上却未露半点。他望着龙椅下的帝子元，缓缓起身，目光如炙。 有朕允先帝之旨，帝子元，你想为皇？ 若臣想，陛下又能如何？ 帝子元话音落定，嘉宁帝赋于身后的手猛地一抬，神色几变，复又轻轻放下。窗外，一直守着的赵福见嘉宁帝把朱砂令收回，赶紧打了个手势。四周已经露出尖巧的银色寒光，悄悄退了回去。乾元殿外等着的长青眉目冷冽，早已将身后附着的铁棍紧握。这一切发生在电光石火间，待嘉宁帝重新开口时，仿似一切都未发生。 先帝圣旨当然算数，只是朕在位已有十八载，比起先帝遗旨，朕的子嗣更有继承大统的资格。即便朕四子王三，但仍有第十三子韩云，他虽然年幼，亦不是不可立为储君。你帝家当年虽有禅让天下之德，如今亦有忠君护国之功，但臣就是臣，你若登位，当年和韩帝两家共同逐鹿天下的武侯皆会生出篡权之心，韩氏镇守江山的八方诸王也会兴兵而起，届时大境必乱。三国之战刚刚结束，大境已不能再起兵灾， 否则会有亡国之嫌。弟子元，作为大晋的晋安侯军和三军统帅，这一点你应该比谁都明白。 所以，臣就应该以大局为重，隐忍宽厚，对过去既往不咎，做一个忠君爱国的晋安侯军。 那，弟子元，你想如何？ 我想如何？晋南10万百姓失去亲人之痛，帝家10年叛国之冤，我帝家和晋南百姓的怒火。陛下，非大晋天下不可平。 这句话落入嘉宁帝耳中时，他骤觉20年大晋江山起伏，恍若黄粱一梦。22年前帝圣天禅让半壁江山，称臣于韩氏时，大概未想过有一日帝室子孙会站在韩天子面前说出这样一句话。 朕是韩家天子，大晋皇室起于韩，朕可以给你挟天子令诸侯的权利，也可以让帝家凌驾于诸王侯和百官之上，和韩家共享皇权。但朕纵愿大晋亡，也不会让江山在朕的手中改姓。韩云只有3岁，外戚垂弱，诸王侯人心难测，纵立韩云为太子，非20年之功难以握权亲政。让出监国之权，让诸侯百官和帝家互相挟制，反而能让年幼的储君安然长大，护住韩氏江山。 见弟子元不答，嘉宁帝目光一沉，徐徐开口： 若监国之权都无法让你满意，那右相和前太医院院正的两族性命呢？ 看来晋言的身份嘉宁帝已经知道。 朕会恢复他帝家嫡子的身份，对当年牵扯进东宫调包之事的人既往不咎。他好歹也是太子教养长大，朕也曾对他寄予厚望。他如今掌管着太子留下来的东宫势力，朕顾念着太子旧情，也未曾为难他。弟子元，朕如今所能做的皆已做到，你要如何？ 以20年皇权换韩氏江山的延续，恐怕也只有嘉宁帝有这个信心魄力。至于晋言，不过是他顺水推舟的一份人情。如今朝野不稳，右相为三朝元老，门生满天下，即便是嘉宁帝也不能轻易动得了。至于太医院前院正，嘉宁帝一身顽疾，还要靠他续命，更是不会动荡。 弟子元抬眼对上嘉宁帝的目光，一扬手将圣旨收拢附于身后，在嘉宁帝的注视下干脆利落地开口： 摄政皇权交给帝家，我给你韩氏10年喘息时间。我帝氏族人忍受了10年冤屈和丧家之痛，这份窒息和恐惧，陛下你也该尝尝。 他说完转身朝乾元殿外走去。帝王之座上，嘉宁帝面上露出一抹怒意，他的目光在弟子元半白的发上一晃而过，终是忍不住开了口： 弟子元，你何须嚣张？朕输给的不是你，而是朕的太子。朕输的也不是天下，而是朕最优秀的嫡子，大晋王朝将来最睿智的国君。 这句话落在乾元殿内，看似平静无波，却有惊涛骇浪。走出乾元殿的脚步戛然而止。弟子元闭上眼，温润的通天喜都无法抹淡指尖的冰冷。他能昂然立于嘉宁帝前问鼎帝位，斥责帝君，却在这句质问前无可辩驳。若无韩业，西北边境10位准宗师劫杀下，他早已命丧黄泉。若无韩业，韩帝两家早已陈兵对垒，亦无今日两家掣肘的暂时太平。无论嘉宁帝做错多少，无论韩家欠帝家多少， 都无法抹杀寒夜为他做下的一切。 你既知道，又何必逼他至此？ 满是疲惫的声音从消瘦的身影处传来，弟子园推开乾元殿大门，再也没有回头。他的身影消失在逆光下，嘉宁帝失去了所有力气，脸色惨白，吐出一口鲜血朝王座上倒去。 陛下，陛下，召苏太医进宫。 是夜，被苏太医救回来的嘉宁帝半躺在乾坤殿的软榻上，榻前跪着风尘仆仆从西北赶回来的进宫暗卫。 说，结果如何？ 陛下，臣率500侍卫遍寻北河下游诸城，都没有殿下的下落。 这话已经是说得委婉了，实证话应该是太子寒夜早已埋入河底，尸骨无存才对。 陛下，您放宽心，这不是还没找到吗？殿下他 下去吧。 是。 待暗卫走出，嘉宁帝苍白的脸上愈加疲惫，叹了口气，满是悲凉。 唉，朕的这个儿子，朕把他教得太好了，到头来他一身计谋，满腔谋划全都用在了朕的身上，他没有给自己留退路，也没有给朕留退路，朕和弟子园都被他套在了这座皇城里。 陛下， 赵福眼底泛红，却不知如何去劝。没有人比他更明白太子寒夜对嘉宁帝的意义， 只是不知道他用命换来的两家太平又能持续多久啊。赵福，替朕拟旨吧。 弟子园入宫见嘉宁帝的事不算秘密，嘉宁帝昏倒在乾元殿急召太医院院正入宫的事却被瞒了下来。三日后，久居乾坤殿养病的嘉宁帝颁下一道圣旨，立第13子韩云为储君，右相为太子太傅，靖安侯君弟子园为摄政王，统帅百官，摄政监国。这道圣旨后，嘉宁帝还特别拟了一道圣旨昭告天下，言前状元郎温硕乃帝家嫡子帝进言，从此不必再居侍郎府，回归帝姓。至于嘉宁帝，称自己年事已高，重病缠身，故退居西郊别院，不再理朝政之事。这几道圣旨一道连着一道，轰炸的百官应接不暇，但总算明白了两个理儿。一是大晋后继有人，储君位上总算是有人了；二是这韩家江山往后数十年，怕是要由帝家当家做主了。自此，大晋朝堂翻天覆地，顺明白了路的满朝文武，在圣旨颁下的第二日，潮水一般的涌进了靖安侯府。这倒不怪他们墙头草，嘉宁帝眼见着日薄西山。小太子将将3岁，谁又知道如今这位在摄政王位子上坐得尚还舒坦的靖安侯君将来有什么打算呢？毕竟帝家尚还有一位嫡子在世，将来大晋江山姓哪家还真是说不准的事儿。这一次，弟子园没有像一年半前帝家恢复侯位时闭门谢客，他大开靖安侯府，受众臣叩拜，更是广邀城中3王5侯入府，擅权之术毫不逊于嘉宁帝，直令一众朝官惊讶不已。不过半月，帝家在朝堂之事犹若星火燎原，凡摄政王令已相当于皇令。自此，大晋权力交叠，正式进入了帝子园的时代。与此同时，西北偏于一城内， 昏睡了数月的人终于睁开了眼。 多人有声剧《帝皇叔》，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